锵三人行，今天还是洪晃啊和张天师，他的父亲是建筑大师张开济啊， 所以我不能把我父亲盖了。 他说他父亲最讨厌这个大师这个称呼，所以说还不如叫天师呢，张天师 啊，天师或者是太师。 哎，你们这个建筑师给人的感觉啊，好像是艺术家呀，或者是。一般都是戴这种绿色眼镜， 绿色圆的眼镜。这个圆的眼镜呢，还有段故事。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现代的建筑师呢，他是个瑞士人，主要在巴黎工作，叫勒科布西埃。他呢，就这个细节我不知道。他有一次呢，就是在威尼斯，就逛到一家店，这家店的老板，当然也就是店名呢，居然就叫都市。叫 Urbani， 这个姓就，然后他们俩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就说起来，就觉得这眼镜啊，就是这建筑师嘛，我们也是 设计， 他不是也得推销，就说你这眼镜这都不行，我给你招呼吧，他就设计了呢，就是咱们看从贝聿铭有。好多电影师都戴着大宽边的黑的圆眼镜， 都跟猫头鹰似的。 对， 猫头鹰似 的。对，然后当然我这个请大家注意呢，就是实际上呢，它是有点，它不是有点，是完全卡通化。 哎，所以对， 对这建筑这事说明不够心不够诚。好多心特别诚的都是戴那猫头鹰， 带有自嘲感觉的。 哎，真是哈，他一个有一个的范儿哈。你知道我有一回在那个成都武侯祠主持一晚会，哎呀，那现场直播的，然后从来没有发生过，太寸了。我访问一个人，突然间这个人不说话了，眼睛直勾看着我，原来是一个眼镜片嘣一下出来了，因为你自己感觉不出来，你就我觉得眼前一阵凉风，这人不说话了，他看一主持人眼镜片蹦出来了，好玩。 那你们俩都是对眼镜有情意结的。 没错， 他收集眼镜框，你也收集眼镜框，对吧？ 没错，我三十多副眼镜。 他有三十多副。 我这个还差点 、 哎，我就是对这个美咱们有兴趣吗？眼镜架的各种各样的设计我挺喜欢，要不人家说看我这脸就像是不戴眼镜就不对劲了，好像成了我脸上一器官了。 但是我跟你说，艺术家里头哈，你看有的是那种挺不修边幅的那种，建筑师我看见的个个都是精心刻画自己形象的。 没错， 而且不是那种尖叫 的，感觉比他设计那楼都重要。 绝对，他觉得那楼嘛凑合凑合，反正别人住的事儿。你比如说，就像你们俩这皱吧皱吧衬衫，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应该解释解释这皱吧皱吧衬衫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么不约而同的就 有缘嘛， 缘分缘， 投缘一看今天皱一块儿去了。 你要不你先说，你这怎么？ 我先引用一下我爸爸的观点吧。我爸爸说你还有脸出门吗？人说的我们家孩子怎么这么邋遢？因为这种衣服啊，你洗完了之后你还得拧起来，拧起来人家配两根绳捆住，就得这么皱。 是。我跟你讲我这故事哈，这因为我也是所有设计的事咱们都去瞎。看看琢磨琢磨，他实际上就这个设计师啊，他呢就是为旅行设计的，他最早的初衷，他觉得这个旅行啊，现在人旅行多了，这个要烫衣服什么的特别麻烦，索性就倒着走，就让他皱的有意思了，也就不用烫了。可是呢，那我穿这衣服，我就记以前有一同事，在我当时在美国又是一个学校教书。我一穿着衣服，当然他也半开玩笑，就说昨天晚上又穿着衣服就睡觉了。可是他说的这个状态，当然在家我当然不会。可是现在我已经出来在路上五天了，坐飞机那长的飞机十几个小时，就是穿着衣服睡觉。 对，这就不用熨了吧？ 这就是不用熨了。 所以啊，咱不如聊聊晃姐这大建筑师，你说他就是个购物狂。 他你看他身上是有奖的哈，你摸摸他那外套， 哎呦，哎呀，真是 是吧， 纱布似的， 对，哎，好几层啊， 是 好几层纱布搁在一块儿的，就是说，你看他那头发那个型啊，那眼镜的 这有讲究了，这个头 我都忘了谁给起叫西瓜太郎。 西瓜太郎还真像，这有点走日本范儿的啊。 对对对对，就这个建筑师的话，都是特别有讲的这些，而且他还有一个他的同行， 嗯， 原来呢是在我们七九八折腾， 嗯， 他是穿衣服，你是说什么什么有一套怎么着来着？ 他这个人呢，他就是年纪稍微大点，他六十五六岁，所以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就是当嬉皮士啊，然后当左派啊，是这么一个背景。他是穿旧衣服，是穿呢看上去脏兮兮的，不能干净的就太资产阶级了， 嗯嗯， 脏兮兮的呢一套白西装 啊， 就是现在他， 而且是永远是这套白西装， 永远是这套。就是我当时因为他挺出名的在加州， 嗯， 我就好奇他是穿的永远是那一套衣服呢，还是他也换。后来终于揭秘了，是因为他来北京，我去旅馆里找他，这家特别不合适，人家隐私，壁橱这门开着，挂着四套脏兮兮的白西装。 哎呦，还真是，我认识。 与之年如一日。 你看，我们都有一个朋友叫画家，这刘丹，他就是啊，同一款式的衬衫50件，所以他任何时候穿的都是一样的。当年有人在美国初次见到他，说这是一什么人，戴着个礼帽，拄着一文明棍儿，他就是有点那么个范儿。他这同样的一模一样的衬衫外套，然后天天都是这一身，实际他换。这个画家建筑家，你看他对自己形象有设计。 如果说你们大家有可能给他的鞋再来一个 特写， 特写， 那咱俩应该一人身一 个。我也来一个特写。我这双鞋呢，就是跟着张永和去柏林血拼，就是我就这么说吧，现如今哈，名牌就满街都是，对吧？那如果说你想穿出点风格来，你就得穿的跟别人不一样。 嗯嗯。 那这个的事儿呢，如果说有人是追这个呢，就得要跟着张太师啊一块儿去血拼。为什么呢？他就知道这种小的各大城市，就不管是北京还是东京还是柏林还是纽约还是什么伦敦什么，这些小地方就是那种设计隐藏在秘密的胡同里的弄堂里头的小设计师的东西，所以呢穿出来呢就肯定你不会有这种时尚类的事故。 哎呦， 你比如说他那鞋和我这鞋，就是我跟着他到柏林去血拼拼出来的。 哎呦天哪，哎，你作为一个建筑师怎么这么不务正业呢？整天领着购物旅游团到处转， 这忙里偷闲，忙里偷闲。 而且你觉不觉得这买东西啊 shopping 啊其实很值得一聊，它能嗨 啊。这个其实这个还我还有理论基础， 嗯， 就是说这个购物呢就是城市的起源 啊。 当年呢就一十字路口啊，这当年就是得推个 一个城市的最早就是十字路口， 千年前就是一集市， 嗯， 然后集市反正这站着几溜人哈，你是你们家可能种的白薯， 嗯， 拿来了，然后或者他们家种的什么呀，老玉米， 嗯， 交换，那就是购物。之后呢，当然就不是农产品了，对吧？嗯、然后当然是这个，就所以购物城市呢，还要就又加了一个东西，就是设计。如果没有城市经验，要没有购物就没设计，没设计就没有，就是那个 metrosexual 怎么翻译？ 都市玉满 啊！哟，真的这么恶心？就是这种小男人 啊， 这种挺心挺细的， 爱穿的。我这肯定 得的嘛，我不就是小男人了吗？ 不，这都市玉满， 嗯， 叫都市玉满。 就他整个这个当代都市文化这几个因素紧密相连。 哎，他要不是教授啊， 对， 干点什么不正当的事儿，他都有办法让他正当。 你就知道，就别人咱们这个消费哈，回来可能有点内疚，就像你说的，像他血拼完了没有内疚，他这是研究啊，他有理论基础，为什么他要花大量大量的钱到各个城市去血拼去？ 这玩意儿很容易引起仇富心理。我前两天还听一女的说，就是说，哎呀，这玩意儿不同财富水平的人是不能在一块儿聊天儿。她说，然后在我身边坐着俩女的，你跟他们交朋友，但是他们一聊天都说，哎呀，我巴黎的那个包啊，什么订购的， 邮购的，怎么过来？5万块钱太便宜了，什么那个这我得要4万块钱。他说天哪，我最多就买几千块钱的一个包啊，他就根本没法聊。 这你错，为什么呢？他去的那些店并不贵，但是就是设计师的小有贵的， 对，您得有知识， 有知识。 但他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比方这鞋哈， 嗯， 也没有必要，他也没有能力上红黄杂志上登广告， 嗯嗯嗯， 那就是等于他上不了任何大杂志登广告，那 更不要说在凤凰卫视登。 可那你怎么知道他呢？可是某电影明星那天正咱们在去柏林去鞋店的路上，还给你发短信息了， 嗯， 他还挺厉害。 发什么短信息？ 啊。那个章子怡， 嗯， 正好在北京，然后我们正好在那儿买鞋的时候，然后就在那儿说起来这鞋，然后就说给他带一双鞋， 就也要叫这牌的鞋，所以这就是一个，当然他并不是故意的，构成这个信息的渠道，他就不是这个等于主流的。 所以对设计师来讲，明星特别重要，还有像你这样的主持人， 怎么讲？ 因为。如果说这真的是在国外的话，我是一个小设计师哈，我想出名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大明星穿我的衣服，我是血本的赔进去，也要让比如说奥斯卡走红地毯，那这设计师就基本上疯了似的去抢那几个大明星谁穿谁的衣服，然后这些大明星也知道，他经常就是他们看到小设计师的时候就喜欢的话，就他这么一穿就给穿出来了。 对，我整天就常去那个眼镜店，我整天搁那儿意淫呢，我说他怎么不找我代言呢，我这么爱戴他这眼镜。 就是所以你应该去你应该去好好说个说个 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说你们这购物事业都发展到俱乐部的水平了， 切哥， 我们正在 有这趋势， 有这趋势，有这趋势。 怎么讲？ 就是这个，就是志同道合嘛。 跟干革命其实是一码事儿，我们绝对不要把血拼看成一个小事儿。 嗯， 血拼是一个大事儿啊，就跟干革命是一样的。 而且 要拼出水平来的话， 对，这个我红话插进去，还就。男同志，不，没有那个意思，就是、 嗯、 男人， 男人， 千万不要不好意思，男的，这穿衣服，可能更重要是自得其乐，因为大家有时候工作需要了、 嗯， 对，就是不同工作，实际上你那个穿衣服啊，也可能很好，也可能很都是制服，就说等于像他有一个社会哈、啊。对你穿衣服有一个期望， 嗯， 反正你就那么穿了，有的人也看上去挺好什么，可是那个呢，其实都不太享受。享受是什么呢？就等于是玩嘛，对吧？就是瞎琢磨， 嗯， 就穿，就是有时候可能很不沾边， 嗯， 反正那就你就得想着，你看着他难受，你别看我开心。他就是这么一档的事儿。 还有的人是我穿着难受，你看着我难受了， 我更开心了。 我就是穿着让你难受的。 你知道人那天聊什么呢？说这个是《金瓶梅》里说的吧？就是女人什么样的男人好啊？说有五个字啊，叫潘驴邓小闲呢。但其中这个小，当然可能有正确的解释，但是人家有一种解释说啊。就说这个有魅力的这个男人呢、啊、他这就是小男人，所谓这小男人就是说不是大丈夫，哎，他知情知趣，知道美，一些小东西淘淘弄弄，有一些生活的小乐趣， 是、啊、 这不大家玩的才开心吗？ 所以我向来认为就是女人最好的朋友，而且每一个女人必须要有的一个朋友，尤其是到了中年的时候的话，就是一个男同性恋的朋友。 我就想说，哎，这电视上能说性的事儿？ 能，我们这儿尤其能。 主 有老大 主说这个，这不会吗？ 有老大在。 不，就红话说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定义的这事儿。 嗯， 就是这男的当到最后一境界，就除了不是同性恋，全是同性恋。你明白那这意思吗？ 就是他的生活习惯和。购物习惯已经完全和同性恋一样了，但是他是个异性恋，这种男的， 这个 境界， 是宝啊。 哦，是宝， 因为 是 宝。一般还会做饭，对吧？ 啊， 当然就是从购物、旅游什么什么什么， 对生活的细节很关注。一般大丈夫嘛，那得要干大事儿的，对吧？是吧？就是说要干点就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事儿。 对对对， 怎么能天天待着家里头就琢磨这点吃啊、喝啊、穿衣服这点事儿呢？ 嗯。 但是实际上，最讨女人喜欢的 是这样的吗？ 是你就说那小。 哎，就是。 嗯。 而且这东西为什么就跟同性恋天然发生联系呢？ 这我觉得就是同性恋的话，至少我的感觉哈，他是男人里头比较敏感的一类人，而且呢他对细节特别敏感。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纽约上班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黑人同性恋的朋友， 嗯， 他吧就跟我一块出去买东西去吧，他能看到很小的细节，就比如说是他就我那时候就是因为上班也是非常就是非常非常乏味的那种上班，就需要套装制服，因为那时候我在一贸易公司，然后呢而且是德国人的贸易公司，所以就非常要严肃的。但是他永远可以，他说哦话黑西装不是黑西装， a black suit is not really a black suit。 嗯， 然后他就说有这种样的黑西装，有这种样的黑西装，这个是这么掐腰，那个是这么掐腰，你的身材，他能给你特别细的，包括这个衣服是几片，就是这个衣服用剪裁上头用几片拼的能够更显你的腰身，他都知道，我都不知道。所以你知道跟他去血拼，那基本上首先是有一个太师或者天师在那儿带着你去玩这个东西，第二的话你买回来的东西那绝对真的是穿着身上就是比 对，所以我就觉得真是需要这个认识一下同性恋对于这个人类生活的伟大贡献。 真是，因为对人类文化， 文化的。 因为我最近看了本书啊，我才发现呢，现代我们所谓的娱乐方式，去酒吧、什么蹦迪，包括这种什么电子舞曲、电子音乐，最早在纽约都是同性恋者聚会在一起，他们这么玩的，你明白吗？就是现在你的很多玩法，现在已经普及了的很多玩法，实际上在最早作为一种叛逆的形象出现，是同性恋的聚居区里边这么玩出来，到最后大行于全世界。 我上的美国那个大学哈，叫 Vassar， 他呢就是全美国最著名的男同性恋最多的一个学校。 嗯， 他就原来是女子， 原来是一个女校， 贵族女校 啊，原来是。然后呢，因为他是全美国的，因为美国人不是好玩橄榄球嘛， 嗯， 橄榄球是那种男性荷尔蒙的 testosterone 的象征。 嗯， 我们是全美国大学里头非常骄傲的说，我们是全美国大学里头唯一一个没有橄榄球队的。 不是我 没人参加，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是所有的那个时候在纽约的一些男孩子，就是异性恋的男孩子，如果说花痴就花花公子的话，特别喜欢上我们学校。 嗯， 他根本不用追女孩，女生在他宿舍面前排队。 哎呦天，有那好事 啊？就是， 你把你们学校地址一份留下来。 是华 强理工学院吗？不大像， 不去了，要去哪儿？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将来世界和平的希望就在同志们的身上。 同志们的身上， 真的，因为那个原来男性传统带的那些价值观， 叫什么任重道远哈。 嗯，真是，这还是比较暴力，就包括橄榄球，这不都是暴力吗？ 对对对。 但是你像你是建筑师啊，这个好多同性恋者也是建筑师， 特别多搞设计的、搞艺术的，对对对， 这也有关系吗？ 这就特别有关系，他实际上就是说那种敏感性，就实际上在这个生活里呢，这个男人女人扮演的角色跟以前不一样，不是那种鲜明的，对吧？就是啊，女的就去温柔去，男的就去暴力去，所以本来就几乎大家全都是，就是女里有男，男里有女。尽管你这就是性倾向，其实也是有各种程度的嘛，对吧？ 嗯，女人体内也有雄性激素的。 那这是很，就是美国有一个其实都拍成电影了，有一个叫 Kingsley Report。 这 Kingsley 呢是美国50年代的一个科学家，他原来是生物学家， 然后他从小就特别性压抑，因为他爸爸的话是就是对他来讲的话管得特别特别的，就是他爸爸是那种很保守的那种啊，包括意淫啊这些东西是绝对是要啪啪啪啪啪啪使劲打嘴巴的。 你怎么看得见呢？ 就是他爸爸是就 看着， 那当然有些东西他还是 我是知道你这孙子想什么呢， 超出了意淫的一部分。然后他就去做这个性研究，他这性研究他就研究出来，就是每一个人他通过好像采的标本也是巨多，在美国访谈类的采标本，然后就是说每个女人和每个男人都有同性恋的倾向，只不过是在你生理上头的话是占比例的多少，就有的人占的比例高他就会暴露的比较多一点。 还有我跟你说，就可惜我那张图吧，是什么呢，是五张脸，最顶上那个是一特别男性，有能有脚，脖子比头还粗了， 嗯， 然后底下一个特女性的，然后呢就越靠中间这个， 但是都是男的， 不是，就是一等于上头是 男的， 底下是 女的， 中间就是这个男女，就是女中带男，男中带女，最中间这也许是七张脸，就已经男就是女都不是 分不太出来 他到底往哪边 啊， 他是什么心理学家拿了这个图给大家看，就是说给男人看女人看，就说你哪张脸你喜欢这个人， 嗯， 结果就是特别强男性那个喜欢人最少，那个很女性的倒很多人喜欢，就等于这个中性的喜欢人特多。 哦，对，这个阴阳合一 啊， 阴阳合一。 你去问凤凰卫视，他们挑你之前是不是也看的同样的？ 我以为你问什么？那 你的意思说，凤凰卫视没准有人家是北大毕业的，上过我那课， 上过你的课，完了策划的时候说咱得找一个中性人。 这凤凰卫视有一回做节目，坐你这位置，香港那个导演叫林奕华的，他是公开的这个同志嘛。我本来向着人家说话，我向着他说话，我说其实我觉着我也可以是同性恋，对我来说只不过就是个一咬牙一跺脚的事儿。结果人林导演说有那么难吗？